好似 好啦，哇，又翻嚟《痴文化》，喂，大家好， 第四集 开始啦， 开始咗，系 好嘢， 好嘢，《痴文化》 阿凡、阿 Dino、Albert、 阿虎、Albert， 系。喂，咁我哋不如睇睇啲，又睇睇啲好嘢先。 每日开场啦，先嚟欣赏， 每日一 tattoo 啦。哇，呢个好正喎！无论呢个纹身又好，定系个 model 咧，即系我觉得鬼妹啊，尤其是鬼妹咧，系真系身形啊。 唔系白人特别移民啊嘛。 好老实，好老实嗱，就咁睇，就咁睇呢张图啊。其实我觉得纹身咧就类似着衫嘅。 嗯。 有好多成日啲人都话喂。你個人靚，你著咩都好睇。其實紋身有少少嘅，即係你如果個人靚嘅話咧，你可能嗰個紋身係比較差少少咧，其實覺得 OK 嘅，係啦。咁好似而家途中呢、這、一個，哇，紋到成身 呢個係反而係多嘢睇咗。 係， 因為如果咧你而家幻想一下，可能條腰冇嘢嘅話咧，條腰會粗 嘅。哦，係係，反白咗咁樣。 係啊，咁佢反而係擺咗啲嘢喺度 enhance 咗就。 嗯， 佢咪包含晒所有咯，即系 系啊， 佢又有啲 graffiti 嘅，跟住嗱，佢手踭位呢啲，佢又加咗啲历史 old school， 同埋新潮化咗， 新潮化啦，而家胸线呢啲位呢啲，佢又做咗啦。咁但系有啲字嗰啲咧就唔知系咩啦，即系究竟呢啲系咪广告咧？好似生力嗰、那个 告商 生力嗰个 logo 咁样。 即系嗱，各位 文化啊嘛， 吓各位观众，其实你可以想象下，如果呢啲纹身成个人啊，摆喺一个肥仔上面咧，系嗰、那个感觉完全唔同晒噶啦，已经系啊，即系好夸张。其实你睇到系个纹身系好夸张好多嘅，但系你一摆落去，其实你个身材咁靓咁好嘅话咧，你觉得已经冇咁 over 噶成件事。嗱，好似 咁，当然其实纹得咧，即系我觉得纹身又系有一个品味嚟嘅。 系，冇错。 你正你即系点啊？嗰啲我都唔 care 自己系点嘅时候，你唔会纹身啦。 嗯。 你纹得咁，你一定拣一啲好啊，或者又想自己追求靓啲，咁都系啲有品味嘅人嘅追求啦。咁我反而就喂，咁你喺追求你嘅纹身过程中咧，即系有冇遇过啲咁索嘅女啊？ 有就 唔系你喺度谂紧好耐咁样喎，头先嗰半 咁嗰啲算唔算索咧？咁样 系咯， 谂紧啊嘛，咁啊索唔索就好主观 嘅， 系咯。 咁我哋分享一下啲经历啊。 咁其实今日有个题嘅 吓， 原本第四集就系讲纹身尴尬事啊，系啦。咁 点解会尴尬啊？ 系啦，点解尴尬咧？ 吓， 咁啊，其实头。都喺我头十个 job 里面啊，咁就初头做过一个联络，咁就 send 个图俾睇，有一对蜘蛛网， 一对蜘蛛网， 系啦，咁、okay. 就冇乜嘢啊，应该系纹啲 手踭位啊、脚踭位啊， 冇乜嘢。咁佢话唔系，想纹喺个胸上面。 嗯， 咁我话啊，中意蜘蛛侠，中意到咁样，咁就冇啦，都接噶啦，因为我嗰阵时都系学徒价，我相信佢睇上咗我嘅学徒价 钱。 系啦， 抵啊！ 系啦，化算同埋呢个图，佢觉得冇挑战性，咁、就嚟啦。咁嚟到咧，就其实系一个江湖味重嘅叔叔嚟嘅。你幻想一下，Scarface， 佢话想纹个胸， 系啦， 但系一个 蜘蛛网。哦，唔系，叔叔带埋老婆嚟， 哦， 佢叫做老婆嚟，咁啊护送住佢嚟。 O K， 系啦，系啦，咁你就似阿 Scarface 嘅一个感觉，系啦， 哇， 系啦，讲嘢又好有霸气，意大利人士啊，似系 黑手咯， 系啊，咁样 黑手噶咯呢啲， 咁佢又要求咯， 吓， 系啦，咁啊， 本身佢哋有冇纹身啊？ 有啲，但系睇唔清楚，因为佢都。啊，系咯，着恤衫咁样， 系 跟住要拉一个屏幕俾佢啦，喺铺头入边 点嘅 私人空间啦， 啱嘅 咁样，跟住佢有要求嘅，佢要全程自己监督住， 嗯， 系啦，咁就冻喺度 监督住你，唔好过分对我老婆乜嘢咁， 咁就冇可能唔过分噶啦，系啦。 因为嗱，佢就要求 个压力， 其实系个叔叔要求，就系嗰个女阿太太要求。 想个太太纹嘅， 系啦，我个 feeling 咧，我觉得系叔叔中意多啲嘅。 我中意 叔叔中意蜘蛛侠，中意到想每晚对住佢咁样嘅。 咁佢个设计咁有冇俾你俾佢俾你设计，定系佢已经话嗱就由头 嗰个散开嗰个抗体点， 系啦，冇错， 就要咁样， 系啦， 包住去到边度咁样，哦，即系佢自己就讲咗佢嘅概念，就跟住你就你需唔需要画？ 都要画嘅， 画草图咁样， 冇乜特别， 唔使草图又贴一下先， 贴咗， 跟住俾佢望一望， 几人， 老板觉得点啊？咁样系嘛？ 印咗上去个 template， 佢中意咁先去买嘅咁样，咁咧。咁啊，好尷尬嘅過程其實。咁一來咧，呢、這個位置我就 第一次 未聞過， 係第一次 未聞過。 咁其實就係乳房啦，係咪？係 當然。 O K。 咁個設計就係真係如你所講嘅。咁啊，蜘蛛網個擴散就係嗰一點咧，擴散出去。 嚇、 啊。係啦，咁兩個咁樣。咁我咁就 set 好曬啲嘢啦，私人空間啊、屏幕嗰啲拉曬啦，咁啊翹住手望住我。 好。 咁咧，我咧就。闻落去嘅时候，哎，大镬啦，真系好难闻。即系你幻想一下一个塑胶波或者豆腐，你喺上面画线， 佢嘅周围，我想知佢嘅 size 大概系点啊？即系同如果想中比差唔差唔多？ 同呢个 size 差不多， 差不多 嘅， 系啦，系啦。 因为嗱，你咁睇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浓咗嘅，浓咗嘅， 有僭建成分。我 你嗰个有冇僭建成分？ 僭建成分。 O、okay, K， 根据我嘅 自然型、水滴型，好明白晒。好， 嗰啲自然应该更加难，因为脂肪嚟嘛。呢啲有直胶成分噶。 系啦， 系啦。 理论上有直胶成分系易啲， 易闻啲嘅应该。 我好紧张啦，头几个纹身去纹啦，咁啲线，佢又成日停我个阿老细，佢话。我喺 YouTube 睇人哋纹，好似唔系咁噶， 手势唔系咁喎， 啲手势唔系咁喎，咁就好 好惊啦。 你个手势点样先？因为你系趴住落去， 一定系趴落去噶啦，冇得。 因为系啊，因为要近啊嘛，要近啊嘛，大佬。 佢唔系唔中意呢啲，手势冇问题。佢系个啲笔啲走向啊，佢唔系唔 哦，佢识嘢嘅，佢识嘢嘅， 系啦，佢系唔系佢睇佢琴晚睇完 YouTube 识嘢， 佢就当 系啦，当系啦，系啦，佢半个师傅啦已经。咁我第一最紧张咧，因为佢学人学得好大声，咁当然唔系学我啦。咁佢啊闻嗰阵时咧，佢系听一个电话，咁我相信系一个传销电话嚟，其实呢啲嘢都好分心，但系佢动咗入嚟，冇办法啦。咁传销电话打嚟啊 ，sell 啦，咩电视啊，咩光纤啊，嗰啲啦，应该系噶，系啦，咁个好有霸气嘅，停止乜话嚟，应该话喂喂，你唔好一轮嘴讲住，咁你叫咩名啊？跟住话传销仔啊，叫阿 John 啦， 阿 John 阿 John 啊， 咁而 John， 跟住啊 ，I can help you， 佢就话阿 John 啊 ，yes， 以后唔好打嚟啦，好唔好啊？就一冚就冚嗰条线，哇！世上最有霸气嘅冚线方法，跟住我就哇，佢嗰度系摄到我啊！ 你觉得佢做呢场戏系做俾你睇噶嘛？ 有少少 系嘛？ 有少少嘅，有少少。 嗱，你冇乱嚟啊！ 一个纹身仔咁样， 嗱，纹身仔你冇乱嚟啊！ 咁样咧，到最后亦都顺利完成。 咁我想知道过程中太太咁有咩反应啦？ 痛咯。 啊有阵时系咁嗌， 系啦， 系嘛， 系啦。咁嗌咧，咁其实有另一个尴尬事。咁呢件事都差唔多完啦。咁就系托奶咧，都成功完成呢个纹身，都尚算满意。 用咗几耐时间啦？两边波嘅圆嘅蜘蛛网， 都两个钟。 其实你自己嗱，如果你当如果唔系来自北区，你有得拣，无啦啦喺度波纹两个蜘蛛网，其实都几唔好睇嘅，系嘛？ 系。 系，佢变咗一个 直接 一个渔网嘅bra 咁样，其实喂， 系 你点解唔买一个渔网 bra 俾你老婆，但系要真系纹咗落去咧，即系咁样。 咁佢唔会深究个原因噶嘛？ 人人嘅喜好都唔同。 嗱，呢个系要，因为佢同发型师唔同啊嘛，即系佢系一个纹身师，佢其实要同你沟通， 佢要好了解。 佢冇噶呢件事私人， 好明显， 我觉得。 做 系啊，I like it， 爽啊！见到我就兴奋。 你班师傅啊，哎，癫佬， 你 啦， 你嚟啦， 有 钱 啊，去， 哎，快啲啦，咁样 就系咁啦。咁如果讲到嗌叫声嘅时候咧，又一个尴尬事， 系 另一单嘅， 系啦，另一单啊，讲紧，咁就系呢个丈夫陪佢个老婆嚟纹身啦，好温情咁嘅。咁尴尬点在于咩咧？就系在于佢老婆咧，就叫声就比较表达得劲啊，就犀利啊，系啦，就直情系一啲影片嘅叫声嚟啊， 小电影嚟 嘅， 小电影嘅主角嚟嘅， 系啦，咁我哋 好难 分针 系啦。咁我就画紧嘢，同我师兄嘅另眼望我眼咁样啦。 佢系纹咩咧？ 唔知啦，已经冇走过去，唔系太明显啦。你 唔系，即系 我已经喺工作区啦。你明唔明啊？ 我话佢嗌到咁，咩可以咁辛苦啊？ 我就走过去，唔系佢享半享受半辛苦嘅 肉躯环境，系啦，系咪？ 我只能够望嘅就系望佢老公个样，真系尴尬到不得了。我哋又半笑咁啦，唔系，仲要系亚洲人嚟嘅。 系啊，哦，佢老婆系都亚洲人啦。 系啊，系啊，咁就系啊，咁就。我觉得佢老公如果冇嚟嘅话，就反而可能冇咁尴尬。 系 系啦，所以大家陪， 即 系开 启咗佢，或者令佢知道，哦，原来我老婆系有一啲，反而令到佢可以咁样，系一啲少少嘅契机啊，或者系一啲少少嘅， 开发咗佢另一半嘅潜能咁样。 系啦。M 系嘅， 系啊，但系就尴尬咯。 哇，衰婆平时都冇嗌得咁劲， 系啦，佢个样直情系咁啊。 哇， 个样直情系咁啊。 原来你咁淫荡啊，咁样 又唔系， 又唔系淫荡嘅，你有 嗌得咁， 你有呢种叫声发出嚟。 因为话有冇人咧，系因为享受纹身嘅痛楚而 有啊，当然有啦。因为呢个系一个女纹身师同我讲嘅，因为我其中一个师妹同我讲，佢话点解女仔中意纹身，就系因为根本就系 sex。你有。pleasure 同埋有痛， 嗯， 系啦。佢话点解女仔咁中意纹身咧？呢个系佢自己意见啦，唔包含我个人意见。 好， 系啦，佢就纹身就系性，点解女仔咁中意？就系 我拎张图咁样，嗯，即系纹咁多，其实话好痛噶，但系点解仲可以坚持落去？当然女性抗痛能力又比我哋男人高， 高得多，因为要 生 B B 啊， 系啦，要负担， 系啦，同埋 你生唔生 B B 啊，即系 每个月嘅嗰啲日子都 沉痛嘅命运，系啦。都辛苦， 系喎，嚟系咪即系嗱纹身嗰个状态？ 哦，你少血嘅话都唔建议嘅，你身体已经少咗血，所以好系咯，要执得正啲就系呢回事。 好， 好啦，咁仲有啲咩尴尬事咧？就系、是、其中咧就有一次咁啊，都系我哋 哦，又整张图 佛家嘅 俾观众。 讲上佛家嘅纹身嚟嘅，咁咧佢就类似你头先嗰个例子啦，佢想纹两句嚟警惕自己。 佛偈嘅 系啦， 十戒咁上下啦，系咪？ 但系咧，佢系讲嘢啊，手舞足蹈嗰啲人嚟嘅，好兴奋嘅，即系一讲嘢就要做晒手势啊咁样。咁我话纹啦，佢纹啦两。 咁佢唔适合讲粗口喎， 手臂手臂内侧，我唔知要中国人，佢中国人唔知佢讲咩，抄咁样， 嗯， 咁样啦。跟住我一路闻啦，佢一路讲嘢咧，佢一讲得兴起咧，一发只手咧就打爆咗我个眼镜，个眼镜就飞咗个墙角啦，咁样，跟住我就好欣然咁样起身，因为我已经接触咗我 EQ 已经提升咗，其实纹身呢行系绝对系训练 EQ 嘅，因为一啲客人会训练你啊，为咗你变得更好，系啦，我嗰阵时已经变强咗， 佢系即系。佢闻呢只，佢闻呢只，佢呢只喐啊，定系闻呢只？哇！ 系啊， 我真系唔痛啊！我话俾你听，我啊真系啦，闻到几多条都得，你要闻我条咩都得啊！我真系唔痛，我真系唔痛啊！咁样 系啦， 就一嘢 嘢冚咗落嚟啦， 坏人啦，系嘛？ 系啊系啊， 睇出啦。 咁我执翻眼镜嘅残骸， 系 咁我都要完成埋个纹身佢嘅，系咪？咁啊。 有冇 机会 陪？ 唔系咁样，sorry， 乜都冇讲过。 系啦，佢讲句，佢问我系咪信佛嘅啦。 你咁暴女，你系信佛？ 佢见到佛，佢问我啊。 系啊，我知啊，佢咁暴女，咁 佢系 信 佛。咁我唔系，我脾气好啫，咁样咯。咁啊，其中一件事啦。咁其余我最尴尬咧，就系一个女仔咧，就女仔生日啊， 系。 带男朋友嚟纹身， 哦、 就纹自己个名，哦、自己个名字。 哇，正！我最中意呢种 喺男朋友度。 嗯， 我悲剧觉得系烙印紧一只禽畜啊！你明唔明？ 系，即系我买只新嘅牛，跟住就拖佢，喂，帮我打个印啦，唔该，咁样。 嗱，你呢啲就系奴隶纹身啦，呢啲就系 奴隶主。 系啦，就系 正， 就系你男性已经低贱到一个级数。就系我要系落刀嗰个系我，我要亲自了结我自己嘅性别嘅族群啊， 我真係好尴尬嗰次嘅纠结。咁见住， 咁你有冇见住嗰个 女仔？好开心，吓，好开心。 诶，我觉得你唔使咁多诶呢个包袱嘅。其实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只不过 系真系好 sad 嘅。 我就问题系嗰个男朋友有冇一直向住你？ 冇啊， 伸出 冇啊， 唔系咯？我就话一个愿打。 佢纹边啊？佢纹边啊？ 呢度咯， 系啦。咁咪纹名？ 系女仔名， 斋名啫。 系啊。 哦，咁佢仲谂紧，哦，有得拆，有得拆，纹名啫。 点拆啊？我想知啊，导演点拆？ 喂，你其实你嗱，你第二个嘛，你咪再纹。如果有你嗰、那个叫咩名啊？你记唔记得？ 几长啦 ？Mary 先算啦。 Mary， 中文字 okay, 三只字。 Mary 之后你点？唉，好啦，你 Mary， 你 Mary Jane 系啦，跟住再纹多个。嗱，呢啲大路名你可以咁样啦，一定有啲电影角色你可以。我冇中意 Spiderman 啫嘛，佢你好啦。如果再唔系嘅，佢知道啦。咩？ 即系你拎岳飞啊嗰啲啊，改造。 唔系啊，你再你再问一个问一个排行榜， 叫乜乜飞咁啊 ？Mary 跟住查咗佢，第一位系而家 Betty。嗯，你都你喺佢嘅思维里边，佢仲有一层。 我唔使噶，我觉得佢哋想结婚，个男仔觉得诶呢个系我， 仔觉得冇乜所谓啦，咁样， 诶咁啊死啦， 即系呢个系老婆奴啦嘛，已经系， 即系佢好远，唔系，因为佢系你而家个头嗰头生畜系 见证主个雄性嘅雄性嘅死亡咧，烙印我， 你喂快啲快啲 ，yeah 变成你嘅， 好开心啊， 生日礼物啊， 哦，你只系。 我是粗刀那个你明白吗、 哦、 我几想开口老板就在附近这些老板不在这里即我和我师兄都是这些不在 这里。暗码都跟我客 户。不是蛋是蛋 蛋状。 可以可以可以 老闆 可以 不老闆不在这里我不是老闆 咯。哦。那你都要有个原因为什么不做 都不用的、那个客 不喜欢。 那个客我觉得不好。 那你的人太 我觉得你太小了那些、哦、想一点那些咯。太小了十九岁。好似都唔系太大嘅，啱啱夠清。 或者你话，喂，你唔可以， 我唔系廿岁以下。 呢件事系双向，你唔可以真系，你都要问，你问 主持翻性别嘅， 系啊，即系你 太惯 咁样唔得，唔公平。你都要问。 建议女仔啊，嗱呢位女客户，不如问翻你个男朋友个名啦，咁样系咪会咁样？即系我觉得有阵时你咁样讲咧，会好似管人家事咁样样喎。 系啊，所以我唔出声 咯。系咯，咁。咁我覺得其實你唔需要咁多包袱嘅，即係我覺得，嗯，你去到呢一下話你開鋪頭，你喺度做，咁人哋想問乜嘢，你又覺得，嗯， 係，所以咪我最後都幫佢完成咗佢嘅願望， 因為佢哋兩個即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一個願意問，一個肯俾錢，咁我覺得又唔係啲咩大問題， 唔係啊，係男仔俾埋錢嘅， 係 咁梗係啦， 係俾錢落印我啊， 係你哋只可以笑呢件事， 落印戰士， 係啊，真係落印戰士，但係唔威水嘅落印戰士咯，你有咩落印啊？ 都正嘅， 就係我俾女朋友。 呢度其实都隐蔽噶啦， 俾咗面噶啦，唔喺个头。 一阵要你，喂，我唔要，除咗戒指之外，我要个位都有埋个名，嗰啲咁点算啊？真系。 诶，呢个又有趣嘅。我一个美国嘅朋友，食素嘅背包客嘅 friend， 佢要特别 request 一个纹身，系咩嚟嘅咧？喺手指呢个位 ，no fat， 唔打飞机。因为佢觉得佢自己打得太多飞机， 十戒咁样样咯， 系啦，佢就纹咗 no fap 喺只手指度，即系而家我睇佢 IG， 我都有少少奇怪嘅感觉，当年就有啲尴尬啦。 你帮佢纹， 系， 咁你 因为你我朋友， 唔系 你明白我。佢觉得佢打飞机好嘥时间 吓，其实佢因为 好抱得铁， 我就系问，主要问你宗旨， 我唔知啊， 佢男定女啊？ 男， 哦。 女仔唔用 fap 啦， 系视乎你话嘥唔嘥时间，视乎你系完事可能一分钟嘅，有啲人可能完事有啲， 因为应该纹喺 拉长嚟嘅，纹 喺手掌或者纹喺 马拉松 虎口嘅 手嚟嘅， 因为佢咁样咧， 佢呢啲位咯， 佢呢啲位即、就、系、 是、自己睇嘅可能 系嘛，自己睇咁，我以为即系定系呢只手指系有啲，即系我 特殊嘅 特殊嘅功用， 我呢啲我唔谂啦， 因为你要纹嗰个位置就你都要控到好埋。嗯，有啲味，哦咁啊， 系嘛？唔会嘅，唔会， 唔会系嘛？唔会啊！咁我哋最后好啦，又睇埋啦， 睇少少福利先啦， 睇福利啦，依个都正啊，依个 系啊，不过系个妆容啦，就系先。 哦，你唔中意妆容啊？ 系啊，嗰个尤其是个眼妆咧，尤其是眼妆，我觉得你太过花巧咧。 其实但系呢啲通常啊， Gothic 啊，或者乜嘢咧，即系系咁行咯。纹身其实纹身系喷定系 Gothic 定系咩咧？其实衬咩造型咧 ？Gothic 咯，我谂都系你啲黑暗系嘅， 或者钉喷啊嘛，我都系喷，有啲喷啊嗰啲啦。好，今日时间差唔多， 好，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下一节啊。